让我给不起承诺，怎么会你竟原谅了我。我只能永远读着背包，读着我给你的伤害，我原谅不了就请你当作我已不在。我睁开双眼看着空白，忘记你对我的期待，读完了依赖，我很快就对白，读着我给你的伤害，我原谅不了我，就请你当作我已不在。我睁开双眼看着空白，忘记你对我的期待，读完了依赖，我很快就离开。 音乐读今天的第一首歌，一起来听到这一首《我听过你的歌》。 天天

音乐旅途今天的最后一首歌，一起来听到这首来自金海心《可惜没如果》。 假如把犯得起的错，连错的都错过，应该来得及去悔过。假如没把一切说破，那一场小风波，将一笑带过，在感情面前，讲什么自我？ 只要我对你好，这样的温柔你要不要？